当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，真的想让自己醉，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，让云层依旧与渴望随风飞，请你忘了我是谁。我想我做的对，我想我不会后悔，不管春风怎样吹，让我先好好爱一回。 这首《不必在乎我是谁》在2017年的歌手当中第一场出场的时候，林忆莲就唱起了这首歌。大家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，你好，我是阿丽。音乐随心听来听的就是李宗盛。这首歌曲呢是真的经过了时光的沉淀，就像老酒一样非常的醇香。那李宗盛不仅给自己写歌，给很多的男女歌手都写过歌，这些歌曲在今天一个小时当中呢要一一为你送出。听歌的时候呢，还是希望你在微信的公众平台 YGTP986 来找到我吧。有的人说呢，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首李宗盛，也有人说少年不听李宗盛。那李宗盛他自己说，既然青春留不住，还是做个大叔好。在他的歌曲当中写出了很多女人们的百指千柔，还有就是男人世界当中的那些关于感情关于人生的感悟。那张艾嘉说，李宗盛是一个闷骚的男人，关于他有许多的故事。那我们就一起来在歌曲当中听听这些故事。 发现时间是贼了，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。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，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，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，恨意在夜里翻墙，是空空荡荡嗡嗡作响，谁在你心里放冷枪？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，每当你记起一句旧爱一个耳光，好几年的温度的温度。是的，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，可惜恋爱不想写歌，再认真也出不了风格。我问你思念放过谁的，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未见客， 的只有那喝酒的份了，没见过翻酒的河。 给自己的歌，他自己来唱自己的歌的时候呢，应该是最有味道的。虽然歌曲呢也给很多不同的歌手去唱过。下面的这首歌呢，歌中有一个故事，是李宗盛为娃娃而写的歌。创作这个故事呢，可能你也会觉得耳熟能详了吧。是娃娃年轻的时候和诗人阿鲁苦练，他打工半年，积蓄呢被兑换成北上的机票，但是最终却是没能阻止这一段感情的结束。来一起听听李宗盛的这版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。 反复练习，因为你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。为了你的承诺，我在最绝望的时候仍忍着不哭泣。陌生的城市啊，熟悉的角落里，也曾彼此安慰，也曾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。多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行啊，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，

纯的交集，错过多可惜。如果我是真的决定付出我的心，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让我伤心。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感觉他在清楚地告诉你，他骚动你的心，遮住你的眼睛，却不让你知道去哪里。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。天地都安静，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。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感觉像他一定要说服你，他骚动你的心，遮住你的眼睛，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。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。天地都安静，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。天地都安静，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。 也许你会说，这首《当爱在靠近》和李宗盛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李宗盛呢，也参与了作词的这样的一首歌，由奶茶刘若英来演唱。而且曾经在一个时期当中呢，这样的歌好像有一点口水，但是曾经的口水歌，现在你完全可以单曲循环起来。看到了一个朋友他说的这句话就特别的好，他说呢，S 杰 S 杰这位朋友他说，中间隔着生活与时间对我的回应，值得深思。还有这位朋友 Ice Dream 他说，遇见浑然天成的交集，错过多可惜。确实是这样，歌中的故事也许就有你的故事。听这首歌也有9年的时间了，我觉得大部分人听这首歌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时间吧。都知道和奶茶牵扯最多的呢是另外的一位大叔，他和李宗盛也是好友的关系。那在奶茶很困惑自己要不要唱下去的那个时候，李宗盛就对他说，你是一个说故事的人，你不要以为你是一个唱将，你一定有故事，如果有故事就把这些记下来，请别人帮你整理，然后呢把这些故事继续唱下去。所以就有我们听到的那么多好听的奶茶的那些歌曲，它一响起的时候呢，你都会感觉能够跟着哼唱起来。也许有些歌呢真的在一段时期当中它有一点口水，但是它历久弥新，像是下面的这一首。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。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好几年 的究竟是序曲或完结篇。感情不就是你情我愿，最好爱恨却凭两不相见。感情说穿了，一人挣脱的，一人去见。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，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。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。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。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，还是是寂寞的消遣。香烟映着一滩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 李宗盛的这首《阴天》由莫文蔚来演唱的，依然是在莫文蔚很多歌曲当中呢非常经典的一首。经典的歌曲当然有很多，1989年的时候，李宗盛为陈淑桦制作了这首《梦醒时分》，非常多歌手进行过翻唱，一起来听吧。 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 点之间的徘徊，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，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。抛开已久的烦闷，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，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，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。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，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。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，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。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， 好感觉，简单不复杂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我以为我会哭，但是我没有，我只是忍住望着你的脚步，一最后的祝福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我把自己看清楚。虽然那公爱的痛苦将日夜在灵魂深处，我以为我会报复，但是我没有。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。被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那一段感情就此结束，眼看又荒芜，我们的爱若是错误，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。若曾真心真意付出，就应该满足。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。走来这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不自由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。誓愿你挣脱起的枷锁，爱的束缚，任你追逐，别再为了爱受苦。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不在乎。 欢迎回来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。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，就是来自于常石磊的一首《领悟》，当然是一首翻唱了。原唱的这首歌曲呢，也真的是距离我们挺久的时间了。不过在今天一个小时当中，我们来听的就是这些有故事的歌，来自于李宗盛的这些作品。我是你的老朋友阿丽，在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，用音乐来陪伴着你。晚间重播时间是8点到9点，还有在蜻蜓 FM 当中呢，也可以来实时的收听回放或者是直播的节目。说到了李宗盛呢，一定会有那么几首歌会戳中你的内心。其实在近几年呢，他也和不同的一些男歌手进行了一些合作，

音乐随心听。 学会恋爱像洗温泉，大人是成人像青年，两者泡得太久都有危险，是共同点。泡妞没有包成家眷，还想洗温泉，一直沉睡变深渊。恋爱也像化学实验，安排时欢少别相见，准备迎接最甜，属于两个人的新发现。看来很好，在爱情面包之间，谁知道更来的不是一阵黑夜。妹妹平时都是大憨人，只要一碰感情心机变很深。我不明白她这样做是嫌我笨，还是想教我解开爱的乾坤。我有教过几个姐姐一日行为很温顺，一谈恋爱很想随时会裸奔。有人看远，有人断线，知道何时出手，何时说透才是关键。可惜恋爱不能保险，炒股票也会天天过年。画面像在烟雾下片，这家现场就是夜店，大家有同一招，就是全程怪叫喊酒圈。气氛很好，在歌声每一之间，接着发生什么事没啥新鲜。我有认识几个弟弟，真的都是老实人，只是天生好奇女人的体温。他告诉我他这样做想要证明恋爱不只是两个契合的灵魂。约会其实就要跟人家过一生。他告诉我黄昏已经人过中年，不用非常手段这么欢喜青春。可是我有一个兄弟平时显得很低能，只要一碰感情马上变别人。无比真诚像是在做希望工程，要给他发现可爱的女生，眼神变成两千万的探照灯。一起跑，一起跑，一起跑，来裸奔。 浮世绘这首张震岳的歌曲呢，是李宗盛来写词，张震岳作曲。从前面的那首因为单身的缘故，再到这首爱与浮世绘，完全的男人视角，完全的李宗盛。不过下面的这首歌呢，是要说的每一个音乐制作人都有他很爱的歌手。 那要让他们把他们的前途当做自己的前途，只有这样才能做好音乐，这是李宗盛自己来说的。正是这种很微妙的关系呢，也使得在制作歌曲的时候，李宗盛和他的歌手们有了一些绯闻，也有了一些流传至今的好歌。在《忙与忙》之后呢，他就再次和张艾嘉合作了《爱的代价》。也可以说这首歌呢也是有一点口水歌，就是因为它的传唱度太广了。在2006年的台北小巨蛋演唱会上面呢，张艾嘉就说了一句：“你有没有爱过我？”曾经啊掀起了一阵的波澜，因为当时李宗盛呢当场就语塞了。事后他笑说，因为录《爱的代价》的时候呢，张艾嘉已经结婚了，这张专辑就是我想着你而写的，想着你为什么嫁给了别人，有点半开玩笑式的这种笑谈。不过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听听《爱的代价》，应该会承载了不少人的对于往昔的一些回忆吧。 总要学着自己长大，走吧，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，走吧，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，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。